欢迎指示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西蜀大营怎么这么静、啊、这静跟静可不一样，说蝉噪林月静，鸟鸣山更幽，那样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这是两军作战呢、啊，一方张牙舞爪，一方压马巧动。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特别这时候，已经是红日西沉，一抹微光照着这大地，营门前的赵云。提着枪在马上稳稳当当那儿一坐，哎呦，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他们呢。从那眼神里啊，给人一种感觉，你们来吧，赶快进前来，是越近越好。嗯，徐晃就觉得这心里蹦蹦蹦一个劲儿直跳啊。他转脸一看文聘，脸都白了。哦，人同此心，文聘比我还紧张啊。他们紧张什么呀？赵云这招太高了，高于当初张飞张翼德在长坂坡前挡曹的时候，站在挡阳桥头怎么一声大吼喝退曹兵。那三将军呢，还把他带着的那几十人马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在树林子里边来回跑，来个疑兵计呢。今天赵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说这能不吓人吗？光在这紧张也不行啊，咱们得冲上去啊。徐晃、张合和文聘各自递了个眼色，几个人带领着军校哇就冲上来，越离营门越近了，几乎啊还不足一箭之地了。两方看得非常清楚，徐晃几员将在马上龙眼神细看呢，这赵云连眼都没眨，他面前出现了这么多的人马，难道他没看见是怎么着？不可能啊，那他怎么会纹丝不动呢？徐晃打了个冷战，不好，他拨马往回就跑。他是先锋官呢，这先锋官拨马一跑，您想想那文聘和张合还能往前去吗？哦，您掉头了，好，您到原声啊，一拨坐骑，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三员将往回跑，后边那些军校把旗子也扔了，有的把刀也撇了，枪也甩了，撒丫子就往回挠啊。这下可乱了套了，怎么回事？后边的这些军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敲着鼓还喊着杀往前正冲呢，怎么突然间前面跑回来了？啊，到底是进呢还是退啊？今儿什么时候改的规矩？不是闻鼓声往前进吗？没听锣响怎么全跑了？哎呦，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呐、啊，自相践踏，不知死伤多少。曹操从后边上来了，曹操打马扬鞭正往前追着呢，忽然间他的军校像退潮一样哇拥回来了。曹操生气了，心说哎，这怎么回事？他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给我往前攻，谁看您那令旗？没人理呀、啊、您晃您的，我们跑我们的。哦哇，你说这才怪呢，千军万马一块往前进呐、啊。 连那马都跟着起哄，他也跟着一块往前跑，后精神着的呢。往回这一拜不是吗，那马就不由自主掉头也跟着跑，把曹操气得在马上身暴跳如雷呀、啊！他怒吼一声，啪叽把令旗扔了，苍啷一下扯出肋下佩剑，咔咔咔把身边的军校连砍倒了好几个，哪个再敢后退我全都斩首。真灵啊，哗的一下人马都停住了。曹操这气跑得有个原因呢、啊、是西蜀来了救兵了，还是遇上埋伏了？他一问呢、啊、什么也没有，说就在西蜀营门那儿看见一个赵云赵子龙，把曹操差点气哭了。你们这叫什么事儿？就一个赵云就把你们都吓跑了，岂有此理，今天非要把赵子龙生擒活拿不可，今非昔日长坂坡可比，来给我杀了回去。哇，曹操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好多军校这么一看，哎呦，赵子龙啊还在营门那儿站着呢，真沉得住气呀、啊、子龙心里有数，准知道曹军必定去而复返，你们不是又回来了吗？回来的好。只见赵云把银枪往半空这么一举，跟着倒一声炮响，是万箭齐发，曹军大败。赵云是仰天大笑，跃马鸣枪随后就追呀、啊！哎呦，曹操这一仗败得可真惨哦，从汉水败回了南郑，这仗败得窝囊。曹操回到南郑，坐在这会儿这么一琢磨，我怎么败的呀？哦，合着我是让赵云给吓败的。哎呀呀，如果赵云人马多我几倍，我败的还有情可说，那赵云的人马比我少得多呀，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才扎了几座营寨，我们都杀得人家的辕门了，愣让人家给打败了，就这一阵弓箭，那我们这盾牌手全哪儿去了？盾牌手都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把盾牌手给放到前面？这倒不错，像那半瓶醋武术一样，挨完打了把招想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啊？曹操想在这儿休息几天，也就算休整休整吧。忽然间有人来报说，刘备和诸葛孔明啊已经在汉水下寨。哎呦，曹操一听，不行，我别在这儿休整了，我必须得复夺汉水，非得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对了，我这大门口归了他，那我这汉中就没法再保全了，升帐。这一说升帐，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举起这令箭来，问谁敢讨这令，做这次复夺汉水的先锋。怎么不派将了？甭派了，我看看你们还有这胆量没有，是不是叫西蜀兵把你们杀的是丢魂落魄？真要让人家吓破了胆呢、啊，就没人敢来请这令了。我不派了，我派谁难为谁。曹操举着这令，在这说话的同时，他看了一眼徐晃，呵，徐晃心里头这不是滋味哦，心说我这次这先锋官没当好，魏王看中我呀。这么些员大将单派我为先锋，你瞧我这脸丢的，连个老黄忠我都没截住，没截住黄忠还不算，已经都杀得人家赵云的营门了，就因为人家赵云立马横枪往那一站，连眼都不眨。说实在的，他把我吓得退回来了，说退好听，就是把我吓跑了。现在魏王举着令在那儿问，从许都出兵的时候怎么不问呢？当时就派我为先锋啊， 现在为什么举着令箭问我们呢？这是怕难为我们。不行，我还得把这支先锋令要过来。想到这儿，徐晃是挺胸出班插手施礼，徐晃不才愿逃此令。曹操左手一捻胡须，微微一笑，心里说，徐晃，你这令算讨对了，要多加小心，不劳诸夫。说着他把令箭接过来，光去他一人不行啊，需要派一个副将。曹操刚想到这会儿，只见从武将之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7尺开外，年纪在30上下，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剑眉斜插入鬓，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大耳有轮，海下三流短髯。出班冲曹操拱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助徐晃将军一臂之力。因为汉中一带这地理我非常熟悉，愿大王赐我一令。哦，曹操上下一打量，这人原来正是自己手下牙将，此人姓王，名平，字子君，乃四川砀渠人士。这砀渠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砀县东北。哎呀呀，曹操乐了，徐晃此去复夺汉水，有王平相助，万无一失。你等遇事商议而行，点人马5000，立刻进兵，不得有误。得令，老夫随后接应。得令啊！二将把令箭接过来了，一声炮响，率领着5000人马奔汉水与蜀军决战。这回非得见个高低上下，要不然完不了啊。徐晃这儿进兵呢，不说他进兵，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刘备和诸葛先生人马来到了汉水，下了寨，赵云和黄忠交令，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人家赵云呢非常有深沉，一句也没提自己怎么单枪匹马救黄忠。可老将黄忠说了，自己怎么去烧粮未成，多亏子龙搭救，不然呢就难以返回了。尤其是这些军校还有那两位副将张柱和张毅，那是异口同声的夸赞赵云呢。赵云将军可太了不起了，是怎么拒的营门，怎么救的张柱和黄忠，怎么杀退的曹操，嚯，都说呀。说他玄德越听越高兴，他挽着赵云的手上下打量赵云呐、四弟，子龙，你真乃是辈之孤胆英雄啊，难得的虎将，一身是胆，胆包身。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得了？当时刘备加封赵云为虎威将军，赐重金，全营上下无不称赞折服，没有不服的，没有。你不服，你不服你来了呀，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呀，单枪匹马几次入重围，据守营门，把曹军杀得大败，既有勇又有智啊，所以人皆拜服啊。刘备加封了赵云之后，又封赏了黄忠。别看老将军没烧成这粮食，但是精神可嘉呀。连那副将张柱、张毅，这么说吧，是跟着黄忠、赵云来烧粮的这些人是皆有封赏。刘备在营中设宴给赵云贺功啊，欢宴了一天呢、到了晚间，诸葛军师啊把众文武找来商议，商议什么呀，说是曹操此次兵败南郑，他很快就会回来，他让我们四将军给吓跑了， 等他回过味儿来的时候，他立刻就得出兵复夺汉水，我们应该早做提防。当时啊，军师派赵云和黄忠领一哨人马看住耶谷方向，严防曹军来取，我随后就去接应。诸葛亮军师把令箭交给了赵云，黄忠、赵云二将刚把人马点齐呀，探报就来了，说曹操派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兵出耶谷来复夺汉水。哼，众文武一个个暗挑大指啊，我家军师略视如神呢、曹操这盘棋呀、就好像我们军师诸葛亮下一样，哪个子儿放哪儿都知道，准知道他从耶谷进兵。黄忠、赵云二将立刻是点炮迎敌，带领人马就迎上去了。曹操那位先锋官徐晃呢，来了还耽误了点时间呢。怎么耽误时间了呢？这正先锋和那副先锋啊，因为扎营两人吵起来了。一到汉水啊，徐晃就要把人马带过去，说我就在江边扎营。王平一听，那可不行，怎么呢？我的徐先锋那危险呢、怎么如果人家蜀军来打呢，你没有退路啊，这不是自己找苦吃吗？徐晃听到这儿，把头这么一晃，上下打量了打量王平，子君将军，如此看来呀，下话他没说，怎么你这兵书战策看得不多呀？战争典故你知道的也很少哦，王平将军。想当年楚汉相争之时，汉王拜韩信为帅，韩信是大破楚军呐、他曾经有一次就把人马扎在河边，结果把楚军杀得大败。为什么呢？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哎呀，王平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徐晃将军，彼时此一时啊，那是什么时候？这段故事我知道，韩信大败楚军呐、那当时楚军军心涣散，无心恋战，汉军斗志正旺，韩信为什么要把人马扎在河边？那是战斗的需要，此之谓背水一战呐、就是说你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没有退路啊。为此呢，汉军一鼓作气才把楚军给杀败。今天咱们能跟那时候比吗？徐晃将军，你想想，如果诸葛亮要把赵云和黄忠派来，你当如何呢？赵云、黄忠非西楚霸王可比呀、您别看那霸王勇猛，力举过千斤顶，但是此人刚愎自用，有勇无谋啊，那赵云可比他强多了。徐晃心里这不痛快，心说王平你干嘛呀，你左一个赵云右一个赵云的，你是拿赵云吓唬我呀，是怎么着？你要不提他呀还好点，就冲你今儿这一提，我非上那边扎营去不可，我到底看看他怎么能把我杀败。我今儿就要学一学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看你王平有何话讲。这样吧，王平将军，你领人马看守大寨，带我过江扎营。就这么着耽误了一段时间，徐晃把人马带过来，徐晃人马刚带过来，黄忠、赵云就到了。徐晃那个寨还没扎住呢，赵云和黄忠啊二位将军分了工了，一个是从南边杀，一个是从北边杀，像一把大剪刀一样，咔嚓这一下就把徐晃给杀的望风而逃啊。哎呦，他那人马哟掉到水里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 徐晃这一口气败回了大营。他败回来这么一看呢、啊、嘿，王平可真稳当，你不让我看着营房吗？他就在江这边的营房里看着。徐晃这气，好啊，王平，你有一头西鼠啊，是怎么着？把王平吓一跳。哎，将军，此话怎讲？你看见了，我让黄忠、赵云杀得大败，为什么不出兵去接应我呢？王平心里可真有点不大痛快。徐晃将军，你在过江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使这招数，这招数不灵，你不听啊！我怎么敢离开大寨？我要离寨去救你，我这儿一共有多少人马？这大寨被人家取了怎么办？徐晃一听，你这是强词夺理，来呀，将王平捆绑出去与我斩首。王平也不答应，怎么，我不是你的副将，我是副先锋，你要斩我得问问魏王。王平把宝剑拉出来了，这两位要火并，这怎么能行啊？可这些军师将校大家这通劝，把两位先锋算给劝开了。这王平回到帐篷里边，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别扭，气得唉声叹气，想来想去没路可走，就冲你这徐晃，我也不在你这干了。半夜三更啊，这位王平将军砰一把大火把这营房给烧了，然后他带领着自己的亲随小校跑过汉水上赵云这儿投降来了。赵云一看，哎，这倒挺痛快，太好了，您来的。立刻赵云把他给引荐给刘备。刘备拉着王平的手，刘备早听人家说过王平是汉中的活地图啊，哎呀呀，被今日能得子君，汉中唾手可得矣。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哎呦，人家西蜀哦得了一位大向导啊。刘备这乐呀，曹操这烦呐，合着我把这向导送给刘备了。曹操知道了，那还不知道啊，徐晃回去都说了，说我在汉水边扎营，我让王平看守大寨，我在这汉水上搭了这么一座浮桥，过去呢跟黄忠、赵云一场苦战呢、啊，可我万没想到这王平感情是西蜀派的咱们这儿来的奸细，他要不反我呀，这次我就大获全胜了。他这一反是我首尾难顾，幸亏搭那浮桥啊，不然我带去的这些人马都得淹死在汉水哟。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年，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咿呀，欢迎知识入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哎呦，人家西蜀哦，得了一位大向导啊！刘备这乐呀，曹操知道了，那还不知道啊？徐晃回去都说了，曹操没听完就把脸色沉下来了，哼！身为先锋官的，这么点常识能不懂吗？哪能在汉水江边扎寨呀？那背水一战，那得分什么时候？昔日韩信曾背水一战，在用兵上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今天你用这个战术怎么能行啊？岂有此理。哎呦，徐晃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心说我们魏王真厉害呀，合着我的事儿好像他看见了一个样。曹操喝退了徐晃，一旁站下，看老夫亲自进兵。曹操领着人马杀上来了，他杀上来了，人家赵云、黄忠恐怕孤寨难守，夸的一下把人马撤回去了。撤到汉水以西，和曹军两军是隔水相望。这时候刘备和孔明已经兵临前寨，带着人马来了。孔明坐着四轮车出得大寨来查看查看地形，只见在这个汉水的上流啊，有一带土山。诸葛亮一看这个土山后面啊，可以埋伏些人马。随后他又望着曹营的方向看了看，诸葛亮微然一笑，把手里的大扇子一摆，吩咐一声回营。军师坐着四轮车又回来了，回到大帐秉正归坐之后，他被赵云叫过来了。子龙啊，我给你一支令箭。赵云赶忙把令箭接过来，说你带领500精兵，多备战鼓与号角啊，埋伏在这个汉水上流土山的后面，不要轻易出战。曹操出兵来要战，我们也不理他。那么你在那儿埋伏着干什么呢？你就听我营中的号炮响，我营中的炮声这么一响，你就在那儿擂鼓吹号，炮声不响你就不要动。赵云一听这差事不错呀，合着就是吹吹打打，这倒省力气。遵令。赵云这员大将那真是百中挑一呀，让干嘛就干嘛，怎么吩咐怎么是啊。这要换了别人，人家不干呢。怎么现在我已经加封为虎威将军了，你让我带些鼓号手在那儿吹吹打打，这叫干什么呀？能杀敌则杀敌，能打仗则打仗，不能打仗你就让我歇着。人家赵云没这个，他亲自去挑选，挑了500名军校，让他们呢都准备好250面大鼓，250只号角。哎，这些军校看着赵云都乐了。赵云一看，你们笑什么呢？四将军，军校和赵云的感情那是特别好，在赵云将军面前有什么说什么， 怎么想的怎么说，可是四将军子龙从未见怪过呀。说我是将军，你是士卒，你敢这么问我吗？这儿就敢问。可赵云呢，还就给解释，说咱们这不带马匹，不带刀枪，弄这么些大鼓干什么呀？哎，军师已经吩咐了，咱们呢到时候就吹号敲鼓，还不能轻易吹轻易敲，咱们大营这哈多真一响炮，咱们那就开敲，他什么时候响炮什么时候敲，他不动咱别动。哦，四将军，那么咱们这大营里要半夜响炮，咱们就半夜敲啊。嘿，大伙儿一看这热闹，众军校跟着子龙来在土山后边埋伏好了，他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哎呦，那曹操的营寨呀、啊，这一大片，好家伙，这么多营寨呀、啊！有个老军就说了，这么多营寨，这才几座营寨，你打过大仗吗你？想当年曹操兵取江东的时候，带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那营寨扎了好几百里呀、啊，是吗？啊、哦，你就看热闹吧。你看咱们军士怎么胜曹操？哼，等着咱中心大营炮声这么一响啊，咱们就开吹、开敲。好嘞。这些军校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拉着架子等着这中心大营点炮，没动静。这些军校回过头来一看，赵云将军呢、啊、真稳当，一点儿也不着急。赵云呢、啊、是坚信不疑啊，信谁啊？军师诸葛亮。军师既然这么安排了，他准有他的办法，准有胜敌之妙策，所以那儿响炮我就开敲，没动静我就在这儿眯着。忽然有个军校跑来禀报，将军您看，曹操出兵了啊！子龙挺身这么一看，哎呦，可真是啊，曹操亲率大队人马到西蜀大营前讨战。他讨战呢，这大营里边一个人也不出来，你瞧这怪不怪？往上攻行不行啊？曹操一摆手，不行。怎么呢？嘿嘿，诸葛亮是什么人呢？你看这营寨里边没有动静啊，那不定设了多少层埋伏呢，咱们是只能在这儿叫战。可叫战他不出营啊。曹操想了想，不出营啊，咱们暂且收兵，明日再来要战。骂了会子阵，曹操又把人马带回去了。这时候诸葛亮军师在哪儿呢？在密林深处啊，遥望曹军呢、啊。那时候没有掩体隐蔽所，可这密林深处啊，你也很难发现他。诸葛亮看得一清二楚，曹操怎么骂阵，怎么进兵，怎么退兵，都看见了，没搭理他。等到晚上了，诸葛军士乘着四轮车出来了，举目这么一看，曹营中灯火通明，把灯都点起来。诸葛亮看完了之后回来等着，告诉军校，只要是曹营中灯火熄灭，你立刻来禀报。在大帐中等到夜至定更，有人来报曹营中灯火全熄了，看来是睡了。诸葛军师微微一笑，哦，曹营熄了灯火了，好啊，来传我将令点炮。中心大营炮声响了，赵云双睛一瞪，来啊，击鼓鸣号，嘟嘟嘟，号 角声鼓声响成了一片是惊天动地，加上那营里边的炮声，这鼓炮声混在了一起，可把曹营给吓坏了。曹营里边的军校噼的扑噜全都蹦起来了，那武将一个个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赶快带马，军校全把兵器抓在手里了。曹操配着衣服赶快跑出了大帐，不用问呢，诸葛亮已经派人前来劫营来了，要严加防守，寺外全都安排好了人了。有人来禀报说，启禀大王，大营四周一个人没有啊。奇怪，曹操听着纳闷，那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热闹啊？现在还有动静吗？炮声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不是一场虚惊吗？这通折腾您琢磨琢磨，这已经一个多惊次了。二惊天开始那响的炮敲的鼓，现在三惊多快四惊天了。行了，回去睡会儿去吧。曹操领着人回来了，刚躺下，诸葛亮大营里炮又响了，这鼓号齐鸣啊，这一宿把曹操给折腾的。第二天呢，眼泡都肿了，怎么办呢？还得打呀。他领着人马又出来了，人家西蜀大营里还是不出战，如是者三天。您说这谁受得了啊？白天领着人马呼号在那儿要战，晚上成宿熬着不睡，熬鹰啊，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不睡觉啊倒是个小事儿，主要曹操心里不踏实啊，他不知道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策。曹操一想啊，不行，我得往后退一退，我给他让出一段路来，我看看诸葛孔明用的是什么诡计。他传令兵退30里，哗，曹操人马退下去了。刘备问诸葛亮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曹操就在这待了这么两三天撤兵了？诸葛亮笑了，主公，曹操啊很会用兵，他虽然深知兵法，但是他不知道诡计呀。把刘备也说笑了，军师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赶快兵渡汉水，是背水结营。刘备一听，哎呦我的军师，那不危险吗？如果曹操杀上来，咱们后无退路，前边无法进兵，那可怎么办呢？主公不必担心，我已经如此这般做好了安排。哦，刘备这才放心。人家西蜀军呢，渡过了汉水，把营寨扎下了。曹操一听，什么？诸葛亮想跟我背水一战吗？那好啊，这回你还敲不敲了？还想不想炮了？我再会会你。曹操领着大军杀回来了。这回不领着人马到你的辕门前要战了，怎么办？曹操亲笔啊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书，你敢不敢应战？把这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刘备和诸葛亮看了看这战书，诸葛亮提起笔来，只是在战书后边写了四个字，来日决战，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下书人回来跟曹操一说，曹操一听，怎么着？哦，他答应应战了，那好办了，明天咱们是早开战饭，把军马摆开，让大耳贼刘备和村夫孔明见识见识老夫的威风，震震他，让他看看今天之魏王非是昔日曹丞相可比，不是那时候那曹操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西蜀和魏营两下把人马全都带出来，夸的一下两阵队员，哎呦可真是怕比呀、啊、不拉开阵势还不显，这一拉开阵势啊， 看看人家曹操这边，嚯，这气派太大了。再看看西蜀那边那些军马，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把汉献帝的那一套《论语》全都摆出来了，龙凤扇、削金伞、金瓜乐府、朝天凳，你刘备、刘玄德有吗？再看看人家曹操那身穿戴，你再看看刘备，还是那套金盔金甲呢，手中抱着双合谷的宝剑，不行了。曹操带着徐晃到阵前，点名叫刘备马前搭话。刘备带着刘封来到曹操的跟前，把马带住。曹操和刘备互相打量了一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岁月催人老，光阴不等人呐。二位须发都有些斑白喽，可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啊。曹操怒喝一声，哼，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人家曹操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你刘备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把你接到许都啊，青梅煮酒论英雄，我把你待如上宾呐、啊。正是因为我给你引荐了当今的皇帝，才跟你续上家谱，你才成了皇叔，封你为左将军，你还要怎么着呀？当时我要听了荀彧的话呀，我就把你杀了，你还有今天？今天你私占国家地图，领着人马抢官夺寨，你要谋反朝廷不成？刘备冷笑了一声，哼，谋反朝廷的不是我刘备刘玄德，而是你奸曹，就是你曹操。你把天子所用之《论语》全都霸占过来，自封魏王，私立世子，你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呀？哼！曹操一听休得啰嗦，回过头来告诉徐晃去大耳贼手去。徐晃往前这么一催马，刘封就把眉毛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呀，休伤无主。他往前一带马，是举枪相迎。曹操和刘备各自把马圈回去，只见刘封和徐晃在战场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刘封怎么打得了徐晃啊？他就有点支架不住了，赶快拨马往下拜。曹操这么一看，就这个呀啊，真到一较量高低的时候，你们不行了。哼，曹操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了一声啊，谁要是捉住大耳贼刘备，我就封他为西川主。这西川呢，我就给他了，这可真是重赏啊，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嚯，魏军一起喊杀呀，就追过来了。这时候刘备啊，赶忙往下拜，哎呦，败得很惨哦，马也扔了，有的把盔都撇了，刀枪扔的道上哪儿全是。魏军大获全胜啊，呵，这些魏军都忙不过来了，一边追着西蜀的敌军，一边捡东西，捡枪的，捡刀的，拉马的，抢牛羊的，干什么的都有。曹操在马上这么一看呢、啊，不好，怎么了？曹操心想，今天我叫刘备阵前搭话，我可始终没看见诸葛亮啊，怎么刘备能败得这么惨呢？只是刘封战了这么几个回合，往下一败，我这一阵掩杀，他就败得这么可怜？不对，那诸葛亮是不吃亏的主啊，他什么时候把刀枪器械扔得满地都是啊？ 记得想当年他们没有多少人马的时候，我从新野樊城博望坡这一带往下追他，我都没记得见过他的刀枪战马呀，甭说战马，连个马镫我都没得着，今儿怎么这么便宜呢？曹操一想，不行，便宜就有害呀。他立刻传令，让那些军校捡的东西都扔了，不需要，如果轻拿一物者立斩，谁要是在战场上捡口刀回来，我就把他宰了。传这令还不算呢，跟着又下来一道令，干什么？后队改为前队，快往下退。嚯，这魏军里边就敲开了锣了，嘡啷啷嘡啷啷，一遍一遍的敲啊。这些魏军觉得奇怪呀，怎么的？咱们今儿个取胜了，正在往前追，怎么突然间鸣金后退呀？不单后退，魏王有令，还得把捡到的东西呀、都扔喽。哎呦，有的舍不得，舍不得，轻拿一物，脑袋就没了，快扔吧！把捡起来的东西又全扔了。哎，那扑噜的，这个魏军往后退，你退了，人家刘备杀回来了。只听这西蜀军中一声炮响，往回这么一拨头，哎呦，杀的这凶啊！感情当中是刘备，北边是赵云，南边是黄忠，三路掩杀，曹操大败。这些魏军呢，越想越奇怪，咱们大王今儿这是怎么了？是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打仗啊？已经都取了胜了，怎么突然间又败回来了？谁敢问呢？有的人可明白了，魏王真向着咱们呢，冤不让咱们捡东西呢，感情为了是跑着轻生。正往前跑着呢，突然间听前边炮响，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接应军马来了呢。当啷一声炮响过去之后，唰呀一下，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只见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素白缎色大道旗，红飞火焰，掐金鞭，走金线，当中一个大个红月光，里边写着一个斗大的马字。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启禀大王，前面有马超拦路。什么？曹操身子一晃荡，可真险些坠马呀。马超怎么出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曹操哪知道，这都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好了的，不是曾经给过马超一道密令，当时不是因为军事秘密没说吗？感情就让马超啊今天到这儿来接迎刘备。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王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新编，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齐欢聚， 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亚麻籽油，有人叫它聪明油，叫它脑力加油站，叫它心血管软黄金。可是呢，它太贵了，一小瓶呢可能就得上百元。 别担心，瑞麟羊奶重阳节关爱老人特别版活动，特别带来惊喜优惠，订购季度装羊奶直接送。 等于一盒羊奶价格还是99，但是六盒就送一瓶亚麻籽油。 对，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有惊喜。瑞麟羊奶买6盒，直接再送一盒，等于7盒只要594，每盒划下来才84块钱，还要再加送一瓶亚麻籽油。 哇，重阳节的活动仅此一次，电话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羊奶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吧，脂肪颗粒体积小，好消化易吸收，日常营养保障公开的秘密。 而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是来自于羊乳之都陕西富平，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营养元素更完善。简单的一杯中包含了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和18.3克的蛋白质，而且呢特别添加的益生菌、植物甾醇和长寿元素硒。那今天呢，关爱父母呵护老人的重阳节专道，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直供价99元一盒，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划下来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而且还有一瓶时下热销又健康的亚麻籽油免费赠送。 是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有朋友下单了。吴先生说，一到秋冬交替的时候啊，我爸这个关节就酸疼的爬不了楼，这我妈啊总是咳嗽。现在都流行喝羊奶粉。 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父母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瑞麟羊奶粉是陕西富平的金奖乳品，它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增香剂，2小时冷链快运，24小时杀菌成粉，温水一冲即化，更好地保留了羊奶的营养成分。所以不仅您可以放心的喝，您的全家都能喝。瑞麟乳业呢，不仅带来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同时还带来了2份健康惊喜。那第一份惊喜就是原价258元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除了可以享受99元的直供价之外呢，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等于说划下来每盒羊奶粉才84块钱，比媒体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而第二份惊喜就是，凡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还能免费再得一瓶亚麻籽油，凉拌、炒菜直接喝都可以。但是因为亚麻籽油的成本太高了，那本档活动只有50瓶的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现在起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此刻只要594，划到每盒瑞麟羊奶啊，比直供价99还要再便宜15块钱，而且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得。手机尾号1603的朋友说，上次逛超市的时候就想买瓶亚麻籽油的，可一看这个价格都快200了，还是瑞麟厂家大气，订掉羊奶粉就能免费送，反正天天是要喝奶的，那就先订2套试一试。 还有5518的朋友说啊，这爱人平时呢饮食控制的就很辛苦，还要少油少盐的，刚好我喝羊奶，他吃亚麻籽油，各得所需啊。 是的，瑞麟重阳节专档，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享受6盒送一盒羊奶粉的同时，还能不花钱免费得一瓶亚麻籽油，平时凉拌、炒菜、干喝1小勺都可以。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尽量不要用这个高温加热这个亚麻籽油啊，以免破坏了营养物质。好，看到手机尾号7851-3349，还有6182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如果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处于忙线状态的话，一定要多按几次重播键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买羊奶送好油，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奶送油到家，满意之后再付款，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前面有马超拦路。曹操当时就急了，马超拦路，今天就是关羽拦路，也得夺路厮杀呀，我们绝不能让人家给困到此处。这一场混战杀了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好不容易啊，曹操这才杀开条血路往南郑败，眼看快到南郑了，探视马来报南郑已经失守啊。曹操一愣，什么人取了我的南郑？禀大王，是张飞张翼德。哎呦，曹操一咧嘴呀、啊、可别惹他呀。哎呦，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这张飞从哪儿来？从瓦口关来。他跟老将严颜不是换访了吗？老严颜去镇守瓦口关，把张飞和魏延换回来了。换回来不是让张飞直接就回大营去报道，干什么呀？诸葛亮告诉他了，你带人马从瓦口关回来，先取南郑。所以张飞倒是很顺利，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南郑拿过来了，同时呢把人马摆开，准备等着曹操回南郑的时候在这儿厮杀一番。人家曹操不杀，咱们赶快走。大伙儿一看，咱们还往哪儿走啊？曹操没办法了，只得兵败阳平关。这阳平关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陕西勉县的西北。曹操到这儿扎住了大寨，这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这次出兵汉中会如此不利，是连连败退。人家西蜀呢是节节得胜。杀败曹操之后，刘备犒赏三军。刘备就问诸葛军师啊，军师，这次曹操出兵，他怎么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呢？诸葛亮微然一笑，主公啊，您问这个呀，曹操为什么败得这么快？他就败在一个一字上。曹操很会用兵，也善于用兵啊，不过他为人善精多疑，他的疑心太大，所以今天我就以疑取胜，处处设疑兵，包括派赵云呢领500军校埋伏在土山后边敲那鼓，是光听鼓炮声看不见人马，越这样曹操越紧张。那么这次咱们跟他两军对垒一开仗，这一败咱们扔了那么多的东西在道上，他捡着捡着立刻传令让军校把东西全扔掉，也是起了疑心，怕中了埋伏。总而言之啊，曹操 就吃亏在这一点上。诸葛亮说得很客气，客气什么呀？他没深说曹操在诸葛亮身上都做了病了，病是一点一点做的，都做成了。比如诸葛亮一出事火烧博望坡，就把曹操烧了个蒙登转向，然后大挫他的威风于心也，把曹操困在了乌林，使得曹操计穷于华容啊。他对诸葛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曹操是深知诸葛亮啊，他特别了解他。诸葛亮这人呢，你想在他这儿找点漏子比较困难，露马脚的事情他不办，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办。所以诸葛亮设个圈套啊，十有八九曹操得掉在里边。要不怎么说曹操也做了病了呢？他看他眼前呢，哪儿哪儿都是圈儿，哪儿哪儿都是套，所以他只得往后跑，这一下跑到阳平关去了。人家西蜀又一次大获全胜，嚯，夺的那东西无数啊，刀矛器械以及粮草，西蜀军营之中是一片欢腾啊。人家诸葛亮军师啊，这次在这个江边扎寨就取了大胜，你说这怪不？曹操那先锋官徐晃呢，也曾在汉水边上扎过寨，可是叫黄忠赵云杀的大败。看来呀，这还是在于用兵啊。诸葛亮军师那是用兵如神，人家虽然把营寨扎在了江边，可有一样，人家两旁安排下了伏兵，把赵云黄忠全安排好了，像一把大剪刀一样。你看诸葛亮是败了，但是你追追看，一追呀、啊、就要吃亏呀、啊、所以诸葛先生扔的道上那么些东西，吓得曹操都不敢捡了呢。他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果然还真就中了埋伏了，把曹操给杀败了。所以这一次呢，刘备这精神大振、啊、他就问诸葛亮军师啊，这曹操是连连败退啊，确实他自己这疑心病把他自己给耽误了，如今他已经兵败到了阳平关了，咱们连南郑都取了，那么现在该怎样对敌呢？曹操都败到阳平关去了，刘备还不想饶他呀？那哪能饶啊？按照刘备的心气儿啊，哼，一下子把许昌取过来才好呢，我绝不能让你曹孟德在汉中这儿留下一兵一卒。对了，我已经取了整个西川，东川我取不过来，汉中我得不到手，那我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地盘越大越好啊。感情人家军师诸葛亮早就打定好主意了。刘备这一问，他告诉刘备，主公您只管安心，我已经派了将了，派张飞和魏延呐、啊、去劫曹操的粮道，又派黄忠赵云去把通往阳平关各个路口，就是那些道路啊，全弄柴草给他堵起来，然后点火给他烧了，让曹操是无路可通啊。这倒好，这叫放火烧山，诸葛亮安排的真周密啊。诸葛先生安排完了，人家曹操那儿知道了，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怎么着，好啊，你也诸葛村夫，你还挤兑我呢，我都跑到阳平关这儿来了，你还派张飞魏延劫我的粮道，你要把我的粮食全给弄绝了，我这十几万人饿死在这儿啊。这曹操可真沉不住气了，他赶快问他手下的武将，你们谁敢讨令前往护粮？哎，我可先告诉你们，人家诸葛亮派人断粮道，派的可是张飞呀。你们自己先要么着，如果敌不了张飞张翼德，最好别去。曹操这话问的也对啊，那张飞不是两是旁人呐，你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厉害啊。最近不久 我才把呀那件袍子脱下去。哪件袍子？就是在袍襟上系着张飞名字那件袍，我始终穿着它呀。这张飞可够可以的，为什么今儿要问一问呢？不问不行啊，你们这么蒙着懂就去了，到那儿粮也没解救回来，回头再搭上性命，让人家把粮也劫了，把兵也损了，这何必呢？曹操说这话的时候，这眼睛啊就瞅着许褚。他早就想好了，在我的武将之中，能在张飞面前走上百十个回合的，那只有许褚啊。许褚就明白了，我愿讨令。仲康，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万无一失。吩咐人抬刀备马，率领一千精兵来救粮草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把那压粮官给吓得呀，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听说大王派许褚将军前来护粮，呵，压粮官高兴坏了。他接出好几里路来，见着许褚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先把许褚将军让到大帐，然后是摆酒款待呀。嚯，菜准备得很丰满，酒啊就给那么一小壶，没多给。许褚喝得甜嘴巴舌的，这小壶酒一扬脖下去了。哎，就这么点酒吗？压粮官赶快过来了。许褚将军，不瞒您说，酒啊有的是，您琢磨着咱们守着粮食能没酒喝吗？而且还净是好酒，不过呀不敢给您喝，是不是咱把粮啊等运到了这个阳平关之后，您呢再慢慢踏踏的喝，是这么个意思啊？都，许褚一听火了，怎么，你懂不懂道理？喝酒不够等于活埋，哪有这句名言呢？许褚将军气的，你真是太岂有此理了，给这么口酒喝怎么回事？不是我不给您喝，也不是心疼，您这不是还得压粮运草呢吗？我说徐将军，咱可就是这点粮草了，可不能再让他出毛病了，再要出点意外，这点粮要被西蜀给夺了去之后，那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您现在啊少喝口酒，那成千上万的军校啊好有粮吃，咱们好打仗。呸！许褚一伸手，苍狼把宝剑亮了，再不打酒来我斩了你。我喝点酒怕什么呀？哦，你怕我喝多了护不了粮草啊？正是。许褚笑，别说你这点酒啊，我就是喝的酩酊大醉，那西蜀的将校也不敢来劫粮。你家许褚将军有万夫之勇，你没听说过吗？西凉的马超、马孟起怎么样？六战潼关，被你家许褚将军裸衣大战杀的大败，我听说过。那就得了吧，好酒上来。是，压粮官吓得赶快得搬进好几坛子来。这许褚将军也是啊，您有重任在身，您倒少喝点，喝得头沉腿发飘，酒也喝完了，天也到了二鼓了。许褚吩咐，来呀，把粮草运往阳平关，带马启程要走。哎呀，压粮官赶快过来解劝，我说许褚将军，您别走了，您今儿喝的可不少啊。这压粮官也没心没肺，怎么，你当着这喝酒的人，你别总说他喝多了，你说他还差着一大块呢，他越听越高兴，你说他喝多了他烦。许褚这气，我怎么喝多了？您看呢，您站起来直打晃，这怎么能压得了粮啊？而且夜间走路啊非常危险，您知道人家西蜀在哪儿安排着埋伏呢？咱要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呀，你特意的啰嗦了。许 许褚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那牙梁关呢，噔，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嘣，一个滚儿给扒拉大帐外边去了。你不是说我喝多了吗？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摔死在帐前。这牙梁关一看，我别说了，那咱们走吧。呼，催着这粮草车呀，就奔这阳平关下来。许褚上了马，手提着大刀，走不多远，山风挺冲，风这么一吹，坏了。怎么？其实他喝的这酒啊，要是喝完了之后，真在大帐里头眯一会儿，忍一觉，还就没事儿了。这喝酒有几怕呀？喝多了之后怕烫澡，一烫刷上来了，怕见风，风一吹就有点晕。许褚一想，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在这儿直晃悠啊？哦，他自己还找个理由呢，这走的是山道，是道路不平啊。道路不平可以，这酒一个劲儿的往上撞，许褚要吐啊。就在这时候，只听前面当啷啷一声炮响，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一下子就把这官道给插了。为首一员大将，黑盔黑甲造罗袍，胯下乌骓马，手提丈八矛，后面一杆大道旗，上书燕人章。得，牙梁关一看，扑哧的一下顺马上就掉下来了，心说许褚将军，我跟你说你是不信，你看怎么样，这儿是不是有埋伏？只听三将军怒吼一声，将粮草车辆留下，逃命去吧。嚯，他还真网开一面呢，怎么是广要东西不伤人呢？只要把粮草车留下就行。许褚强睁醉眼这么一看，谁？哦，我当何人呢？原来是那小小的张飞张翼德，舌头都短了，您还跟人家这对付呢？押粮官跑过来了，我说许褚将军咱跑吧。呸！许褚一听，跑哪儿行，张飞关羽也不能让他吓跑了啊。他催马抡刀，唰，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许褚觉得奇怪，怎么，哎，我跟张飞这才几天没见呢，他怎么撒脑袋呀？晕了，眼花了，上这酒闹的，这刀不知道往哪儿劈好了。三将军张飞握着丈八矛一看，心说许褚怎么了，怎么举着刀在我这儿晃悠啊？看枪，一声大吼，噗，一枪来。许褚心说，嗨，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他怀中抱月，把大刀往外这么一封，封的早了点，人家枪还没来呢，他封过去了。这一枪过来，幸亏他这一歪歪，不是这身子这么一偏呐，今天许褚命就没了。丈八矛一枪正好刺在许褚将军的右肩头，噗，啊，许褚怪叫一声，酒醒了一半，酒醒一半也打不了了，他的马绳这么一歪歪，扑通的一下就栽下来了。牙连官带着军校赶快抢许褚啊，粮车不要了。张飞一看这仗打得痛快，这么大的许褚在我面前居然没走上一个回合。三将军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哦，合着他喝醉了。嗨，许褚输得窝囊，我赢得也不光彩，我挑了个醉鬼。三将就闻出酒味来了，感情就这么一帆风顺的把粮草就给截下来了。许褚啊，败回了阳平关，跟曹操实话实说了。曹操一听，嗨，仲康你倒少喝点，现在是什么时候，说不定那诸葛村夫已经派兵杀到了咱们的阳平关前。曹操这话还没说完呢，有探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东有张飞，西有马超，南有黄忠，北有赵云。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立刻吩咐 是全力以赴登城拒敌呀、啊、拒敌也不行了，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什么原因？粮草已经丢了，现在是军心混乱，魏军将校没有想恋战的人了。但是怎么办呢？这座孤城守得住不？守不住了。曹操急忙下令，是弃关而逃，把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边，杀条血路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逃也不容易呀、啊、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就这一逃，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丢失的东西无数啊。现在还管东西呀、啊、命要紧呐、啊、哎呦，曹操费的这力气哟、哦，可以说好不容易算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了，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一下子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正往前败着呢，忽听掏牢牢一声炮响，把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把我的阳平关取了还不算，感情在这儿还安排着一哨人马呢，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看来我这是每走一劫，劫劫有伏兵啊。他刚这么一愣，有人禀报说，大王您看，这哨人马打着可是咱们的旗号。哦，曹操定睛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快去问问这是哪里的人马呀。这话刚出口，一员大将飞马而来，咵嚓一下把兵器往鞍桥上这么一横，在鞍桥上一欠身给父王施礼。曹操一瞅，眼泪差点掉下来，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彰。曹操四个儿子，数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啊，自幼就喜弓马，爱刀枪。曹操原本呢想让曹彰多念点书，这位念书念不下去，一提抡刀上马，那精神就倍增，有一身好力气。就这样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这次奉曹操之命去平北方之乱。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曹彰挂记在心，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他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再晚到一步啊，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所以曹操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曹彰安慰他父亲，父王不必忧愁，有孩儿我是万无一失。曹彰保着他的父亲曹操退到了斜谷界口，这才把人马扎住。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呵，这曹彰血气方刚啊，现在是雏鹰展翅恨天低，小马乍行衔路窄，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他立刻讨令，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这儿甭动，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杀回去，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把南郑取回来，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呵，这曹彰 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这儿甭动，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杀回去，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把南郑取回来，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说不定我还把大耳贼给您捉来，您再给孩儿记一功。哎呀，曹操瞅着他儿子摇了摇头，心里说，傻小子，你知道什么呀，你勇猛是勇猛，你想把刘备诸葛亮杀退谈何容易，先别乱来了，待为父我好好想一想破敌之策，咱们是再战不迟。遵命。曹彰不好再违拗了，只得是拱手退下。曹操在这会儿整顿了一番人马，可是曹操这时候心里头甭提多烦了，他烦什么呀，这怎么办呢，往前打打不了了，而且粮草接济不上，这很困难，往回退，这一退的话，你说还不得让大耳贼刘备和诸葛孙夫耻笑我呀，这消息一经传出，嘿嘿，我曹操自领兵征讨以来，虽不是说百战百胜，也没打得这么窝囊过呀，从没打过这种窝心仗。赤壁之战要说败得够惨的了吧，炸成百万人马全毁在那儿了，但是不丢人呐，不寒碜，那是胜败军家常事，可是这一次也不是怎么这么窝火，你瞧瞧，一个痛快仗没打着，不管人家是真有埋伏也好，假有埋伏也好，一直把我吓得是往后直退，你说这真是烦不烦。曹操这一上火呀，饭都吃不下去了，他手下的几位厨师着了急了，我说大王总不好好吃饭，这怎么能行啊，谁不知道啊，人是铁饭是钢啊，大王这么劳累，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哎呀，那身子骨不完了吗，不用说有什么一差二错，就病几天，这些万人马囤在这儿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让大王爱吃饭，怎么办，这几位厨师把压箱底儿的功夫全都使出来，把菜谱全拿出来，哼，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南北大菜中西两餐回汉两席，那年头还没有呢，你反正这么说得了，尽量做好吃的。这天有位师傅露了一个绝招，给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这碗汤吊的这鲜呐、啊，本来是够鲜的了，这师傅想了想不行，他把这鸡汤倒回去了，干嘛呀，他又选了这么一块牛肉啊，往里头这么一放，啪把这沫子往外一打，随后把那肉搭出来，那鸡汤肉汤在一块混着，呵，甭提多鲜亮了。师傅又放了些佐料，什么佐料，冬菜紫菜大海米香菜麻油胡椒面，这做菜佐料特重要。这师傅端起这碗汤想了想，又放那儿了，怎么回事，哎呀，就给大王喝汤啊，那也不行啊，这稀了光汤的怎么办呢，哎，对了，我给大王啊选几块鸡肉，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呢、啊，把鸡腿啊鸡脯啊全选出来了，往汤里头一放，没留神蹭进去两块鸡肋，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嗨，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他把这碗汤往盘子里一放，放在这儿自己先端行端行，做菜讲究色香味形啊，这碗汤起码占仨字儿，色香味全了，哼，师傅自己做的，自己站在这儿闻着都打鼻儿香，这可不容易，因为师傅整天做菜， 鸡鸭鱼肉的烹过来炒过去，您别看他做，他可吃不了多少，他吃不下去，所以啊就爱来杯燕茶喝。今儿个这位师傅，哼，胃口都开了，大王见了这碗汤他准高兴，想到这儿，师傅端着这碗汤由帐篷里就出来了。哎呦，来到帐篷外边，风这么一刮，嗖的一下子，这香味儿一下跑出去能有一里半地，说的夸张点，反正是够香的。他把这碗汤端进了中军宝帐，进了大帐来这么一看呢，魏王坐在那会儿打盹儿呢，睡着了没有？曹操在那儿想心事呢。现在这位魏王曹操啊，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呀。忽然间，把眼睛睁开了，怎么这么香啊？嘿，这师傅心说，行了，魏王，您能闻出香味来，说明啊，您的这味觉不错。师傅把汤放在这儿，走了。曹操喝了两口，嘿，这汤真好喝呀，怎么这么鲜呢？哎呀，自从离开了魏王府，直到现在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曹操点点头啊，他是吞喽吞喽，越喝越高兴啊，一看还有鸡肉呢，曹操是连喝带吃，买那大腿儿、那鸡脯全吃了，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是鸡肋。就在这时候，叭，帐帘这么一挑，夏侯惇打外边进来了，上前十礼，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古代那时候叫口号，后来呢叫口令。曹操这时候正用那筷子夹着那块鸡肋端行呢，是吃了好啊，还是把它扔掉好呢？夏侯惇一问，曹操连头都没抬，眼睛盯着这块鸡肋，他是脱口而出，鸡肋呀，鸡肋。夏侯惇转身就走，怎么回事？他明白了，今天晚上的口令鸡肋，当时就传出去了。这两军作战呢，这口令没有什么遵循和规范，什么长青啊、翠柏呀、都可以当作口令。这口令本身没什么，不过对敌方那得严守秘密。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往下这么一传，传到行军主簿杨修那儿去了。杨修这么一听，什么？大王今天晚上传的是什么口号？鸡肋。哦，杨修巍然一笑啊，他立刻站起来，吩咐手下的军校，来打点行囊，打点行囊啊，收拾东西。哎，这奇怪，心说杨主簿怎么听了口令之后就立刻收拾东西呢？谁也没敢问，收拾吧。您想想，杨修他是行军主簿啊，他率领着一帮人呢，那不是一个两个人，说是把褂子这么一披，把包这么一夹，拉马就走了。这一收拾东西，好大的惊动啊！有人就告诉夏侯惇了，说是主簿杨修啊，在收拾东西呢，看样子好像要走啊。夏侯惇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啊？快领我去看看。他叫军校领着他来到了杨修的大营，进来一看呢，可不是吗？帐篷里啊都没什么了，全都打点起来了。夏侯惇有点着急了，杨先生，您这算何意啊？哎，夏侯将军，我这是听了大王口号之后，我才收拾的东西啊。 哎呀呀，我奇怪的就是您为什么好端端的打点东西，看样子要上马登城吗？ 正是。 那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大王这口号暗示给我的呀。夏侯惇越听越糊涂，杨先生，大王的口号怎么会暗示您要离开营房呢？ 嘿，夏侯将军，你怎么就不想一想，大王今天晚上传的什么口号？ 鸡肋招。 鸡肋这东西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看来大王无心在这儿恋战了。 进吧很困难，退吧又怕西蜀耻笑，大王正在犹豫不决，进退两难呢，所以传下了这么一个口号。看这个意思，大王不日就要离开斜谷界口，咱就要回许都了。我怕临走的时候慌乱，哎，故此嘛，我就提前把东西收拾了收拾。夏侯将军，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呀，你也赶快准备准备吧。 为什么让他走得那么慌忙呢？常言说得好，启程赶路还要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呢。 哎，夏侯惇一听，杨修说的有理呀。夏侯惇呢，是十分钦佩杨修的才学。杨修先生那判断事情非常准确，杨修先生在我们魏王身边，无论是身份、学识、职务，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呀。说身份，你比得了吗？那是太尉杨彪之子啊。论学识，此人是才华过人。职务，行军主簿。这行军主簿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称来讲，就是相当于主任秘书。那在军中是参与机要，总领军中事务啊。曹操什么事情也不能瞒着他。夏侯惇还知道这位杨修先生有一个最特长的本事。什么本事呢？他非常了解魏王，特能领会曹操的意图啊，就是说曹操所想的十有八九都能被杨修猜中。曹操要说的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杨修就能替曹操说了。他就这本事，所以夏侯惇服他。听完了杨修这番话，夏侯惇给他施了个礼呀。杨修先生，您可真是大王之肺腑啊，那意思您都钻到大王的心里去了，大王一动一静您都知道，你太了不起了。我就按照杨修先生你说的办，我也回去收拾东西去。这夏侯惇也回去了，劈了铺噜整个营房，这儿也收拾东西，那儿也打点行囊，你说这夜里多热闹啊。可是唯独今儿晚上，这位曹操啊，喝完了那鸡汤之后，他精神振奋，怎么也睡不着了，躺在那会儿思前想后的，他就有点闹心。曹操一赌气坐起来了，披上衣裳，蹬上靴子，手提钢斧，他从大帐里出来了。曹操要干嘛呀？今天晚上魏王特别精神，他要亲自巡营，他想先到夏侯惇的大营看看。等来到了大营，曹操一看呢，好，他吃了一惊啊，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只见夏侯惇这军校一个个忙得出出进进，有的在那会儿给马扣鞍子、杀肚带、勒水带，有的在捆行囊。曹操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他转身回来了，告诉中军把夏侯惇给我叫来。夏侯惇奉命跑来了，是进帐十里呀，参见大王。 夏侯惇，你在干什么呢？方才我亲自出去巡营，见你的营中一片慌乱，这是为何？ 哦，启禀大王，我们在打点行囊。 哦，曹操一听刷把脸就沉起来了，谁给你的令啊？让你收拾行装？哎，是主簿杨修先生。 这位夏侯惇没当回事儿，坦然自若的在那儿说呢。 大王，杨修先生啊，最了解大王的心思了，他先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这还收拾晚了呢。 曹操越听越生气呀，吩咐人来呀，擂鼓声战。 随着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下令把主簿杨修赶快叫来。 杨修一步三摇，大大方方地来到了中军保障。 曹操这才问他，是你告诉夏侯惇打点行装吗？ 这杨修啊，还像没事人似的呢。 他乐了，不错，大王，正是我告诉的夏侯将军。你这是为什么呀？ 我就是根据大王您今夜传出来的口号。 我口号传的是什么？启禀大王，您传的是鸡肋二字。不错，我传出口号鸡肋，你为什么要收拾行囊呢？ 哎呀，大王，您想啊，这鸡肋上面能有多少肉啊？吃着它能有什么味道啊？ 所以说是食之无味啊。 弃之呢又可惜， 这就说明大王您的心情了，您不愿意在这会儿再与刘备开战了，您急于想回兵，为此才传这么一个口号。我怕走的时候慌乱，所以提前收拾了一下东西。说完了，杨修把手这么一背，瞅了瞅曹操，又看了看两边的文武。这些文武一听，暗中点头，心说杨修主簿是真有本事，真有才学呀！你看看人家，都猜到大王的心里去了。我们这些人真是太笨了，口号下来我们就知道往下传，别的什么也不想。看来呀，我们不会分析。这杨修有学问，看来大王一定要重赏于他呀。 那没办法呀，谁让人家有能耐呢？这时大家转过脸来又看曹操。 哎呦，有的人暗暗打个冷战，怎么了？曹操本来那张脸就够白的，今天晚上这一生气，在这灯光底下这么一照啊，都绿了，把曹操气坏了。他一把手抓起了虎胆，啪往桌子上一摔，怒吼一声：大胆！胆大的杨修竟敢造谣滋事，乱我军心，刀斧手！将杨修推出辕门，斩首！捆绑手过来，嘁咔嚓就把这位杨修先生给绑起来了。杨修脸也白了，吓得呀，哎呦，这怎么了？魏王怎么这么厉害，从来没跟自己这样过呀。 是啊，今儿个就让你尝一尝。把文武也全吓着了， 怎么着，大王要把主簿杨修给杀了？ 哎呀，不能啊，杨修先生是大才呀。 那谁不知道啊，杨修口才好，学问大，头脑灵活呀， 这都是杨修的优点。可是这位杨先生这毛病也不少。 他有什么毛病啊？首先说这个人他是恃才放旷啊，就觉得自己很有才，什么事他拿过来就说，不拘小节，而且这个人还很随便，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说话不看对象，爱卖弄小聪明。最近这段时间呢，曹操对杨修特别反感， 心里很烦疼。可是这杨修先生呢，他就一点察觉都没有，还像没那么档子事儿一样。他认为曹操始终对他不错，曹操这个人是很爱才呀，他有雄才大略，善于用人之长。可是曹操这本性也够呛啊，他是阴谋狡诈，诡计多端呢、啊。此人是有权谋，多机变，耍权术，弄智术，是奸诈虚伪啊。尤其他自领魏王之后，曹操变得是越来越加骄横，包括他杀死荀攸和荀彧啊，那才因为多点个小事儿，人家荀攸荀彧为他好，按现在话来讲，仅仅给他提个建议，他就把人给杀了。原来曹操怎么不这样？那祢衡击鼓骂曹的时候，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他都没上火，硬压着这口气，把这位祢衡先生给送到刘表那儿去了。他为了不落这个害贤之名，现在曹操可不行了，谁碰着他一点儿，他立刻就把他斩了。荀彧、荀攸那是多忠于他呀，那也不行。现在的曹操地位变了，身份也变了，和当初创业时候的那曹操是不可比拟了。那时候曹操多难呢，要人马没人马，要地盘没地盘。现在曹操的霸业已经成就了，那么他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他都希望别人呢是言听计从，俯首贴耳。唯独这位杨修不止一次触犯过曹操的尊严。魏王府修了一座花园，请魏王曹操来看看。曹操看完了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这门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个生活的活字，写完了啪把笔一扔，曹操走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幽默诙谐，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啊，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你是我的搭档 啊， 咱俩在一起配合。 哦， 这不搭配吗？ 啊、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共同合作。 我是甲， 我是乙， 我是逗哏的， 我是捧哏的。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啊，绿叶， 绿叶陪衬作用。 我是一株小草， 我是一个蛐蛐，在草壳里嘚嘚嘚还咬呢。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啊！ 对对，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哦，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怎么见得？ 就拿您来讲， 说我， 您这个穿着 啊，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啊。这倒是、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啊。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 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和谐 啊，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哈。 您的食物结构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您的家庭，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您的性格，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儿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您放心， 嗯， 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搭配病房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怎么照顾？ 一日三餐有鱼虾， 哦，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哦， 用不了多久， 嗯， 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 哦， 我们的搭配病房， 嗯， 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您住了？ 住了。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住一天病房， 嗯， 搭一天太平间。 我不住了。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结合着秋季养肺相关的知识。这个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心和肺在临床上有一种咱们常听的一句话，什么病啊？肺心病。这就知道了为什么要讲心与肺，它临床上它就有这种病症，它们之间就有相互这个影响合成的一种病。 是的， 哎，所以说你必须得讲， 这个肺心病就是典型的心肺之间的一种病。 哎，说明了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肺脏它们之间这种紧密度，不仅仅那我们大家不知道它的生理之间的关系啊，这回通过这个呢我们讲讲它生理的关系。另外大家看到都是呢病理， 对 啊，这个病特别是症状，还有肺心病同时相互之间的影响造成的。这方面呢我们给大家提示还是要呢注意，要注重它的生理的规律。那你比如说了，第一句话就是说肺主什么？ 肺主气似呼吸。 主气， 嗯， 所以我们在学习在听节目啊，你讲了很多，但是我们怎么样抓住一个重点，肺主气。那么我们说到心呢， 心主血呀， 你看看心主血，人们常说的气血，气血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肺主就是一身之气，心主一身之血，气和血的关系呢就是心与肺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要听见气与血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肺心病你觉得相互之间气和血肯定他们非常的紧密合作。 对，人们往往想不到一起，就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联系不到肺和心之间。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秋季养生时候我们的主导呢是从肺说起啊，说肺。我们平常有一句话是吧，叫心平气和呀。 这个句话常用。 常用吧。 嗯， 你看这就是心和我们气的之间的一个关系。心平气和呢，这时候呢心就作为主导了。 对， 你发现了吗？心平气和，这说明什么？如果你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挫折事了、失败事了、不顺心的事了，哎，你是不是容易起急？ 是的。 当你啊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急躁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呼吸是不是有改变了？ 急促。 没错。 嗯、 是不是影响气的这个平和了？ 影响。 特别是影响它的那什么呢，影响它的速降。 嗯， 气急气上气逆，这个气都往上涌。你看人一着急是不是脸红脖子粗啊？ 是的。 为什么呢？脸红脖子粗啊，这个气上逆，上逆以后带着血往人头面上冲。 嗯，就往上涌。 涌应该呢它是气降， 应该是往下降 为顺啊，它反倒逆上，你说这样是不是影响他的正常生理活动？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心情和情绪的变化会影响到呼吸的变化。 你看，咱们讲这点，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意思。你要想自己的心肺要好，你必须心平气顺， 必须要做到这个心平气和。 对， 然后才能血和气顺。 这点上， 说是好说，做可是真难做呀。 遇上事儿有的时候就做不到了。 对， 嗯 啊，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了，说了没有心理的健康，就很难有身体的健康。那是保持心态、心情和情绪，是不是这意思？ 对，您常讲这个情绪的变化会影响到病情的变化。 实际上呢，实质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从我们的五脏的生理落脚点应该落在这儿， 从它生理的角度上和大家 哎，认识这样呢，我们分析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知道，你这样会损伤我们的哎五脏的生理功能。 对， 哎，你的病根哎，久而久之，不是说一次着急，哇，你得了是吧心脏病了，你得了肺疾病，不是那么简单，是久而久之。 也就是日积月累造成。 没错，这是我们说的心影响呼吸。 嗯， 一激动呼吸紧凑，一紧张这个气就往上涌。翻过来讲， 嗯 啊，我们还得翻过来讲，当你紧张的时候，你怎么去调整你这个紧张度，降低这个紧张度？ 那就是您常讲的一句话，做呼吸法。 哎， 嗯，让气慢慢的向下降。 对了， 就是吸一口长气，慢慢的往下吐。 我想这样讲啊，就比较贴近实际了。 对 啊，是不是？你说我们有些是爱着急的，爱生气的，恨不得自己先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些人怎么样？说我知道自己的脾气急呀，做事急呀，啊，但是呢，哎呀，这个天生的性格不好改。那你怎么通过咱们哎讲了这个养生保健，我们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那你就调整呼吸。 嗯，通过听了您这档节目，我想很多人就开始调整了。也就是说，要做好心平气和，实际上就是在养心和养肺。 没错啊。这个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说了啊，说啊心啊与这个肺啊同居在人体的上焦， 对， 是吧？而且特别啊，我们昨天谈到了这个人的血液代谢啊和这个人身的大循环， 嗯， 是吧？这个大循环就说明了这个心脏的血必须经过肺脏的一个 充氧。嗯，它这么一个循环 啊。如果你的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如果你的心脏的功能啊减弱了，会怎么样？是不是？哎， 会影响了正常的这个循环。 确实， 嗯， 啊，这是他自己心脏本身。另外，你再分析呢，它还有肺脏的 这个参与了， 就是你肺的功能降低了，那么出现呢，它这个氧就不够了， 嗯， 制氧工厂， 对，它也会造成这个循环出现了障碍。 对，临床上有那么一句话，你常听见吗？ 您说说哪句话？ 哎呀，我心慌气短。 对，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我今天的心慌气短，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心慌气短， 嗯， 这四个字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告你心，一个告你气。 心和气，那就是心和肺之间。 啊，哎，心和肺，气和血，这不就清楚了吗？ 这回就明白了。 哎，你就看看心和肺气它们之间的一个紧密的关系啊，这是一点。我们又把它呢夯实了，从临床的症状来说，从它们心和肺同居于人体的上角。还有一点，我们今天也强调一下，也可以做一个重点，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舌。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讲的是以中医的养生啊保健为基础，是吧？为宗旨。那么说呢，这个从传统的来讲，舌舌尖，从整体来说，舌呢跟我们心，心开窍于舌。 嗯， 那具体到舌呢，它又分了，它的一个舌的一个面呢啊分的什么呢？心肝脾肺肾都给你分了。你就说舌尖儿，舌尖儿后什么呀？ 从舌尖后心脏啊。 后心脏。 嗯。 还后什么呢？就后这个 肺。 那这一点上，大家我们把它全部说出来啊。那么舌的左右呢？啊，就是 肝胆。 舌的中间呢？ 脾胃。 舌的舌根呢？ 肾脏。 好了， 嗯， 啊，咱们今天重点呢，咱们就说说舌尖，我们怎么去，是吧？我们讲的养生，怎么样教给大家呢？讲完了，我们直接就能够运用到。 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啊，你比如说我们一伸舌头啊，这个方法简单不简单？ 简单。 我是不是经常告诉大家，啊，早晨洗完脸，照着镜子，别忘了伸出舌头来看一眼。 对，观一观自己这舌苔的变化，舌形的变化。 对，一个舌质，一个舌苔。啊，舌苔厚了就甭问了，你这个肠胃不好，吃的可能吃的消化不好了，就知道了。或者呢，湿气太重了。是吧？ 嗯， 哦，白的啊，那是寒湿。 嗯， 啊，又是黄的，那是什么？黄的那就是火呀，啊，是不是？他说我这个没舌苔，杨老师，我在这提醒啊，没有舌苔叫什么呀？ 没有舌苔实际上也是一种病症的现象。 没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 你看阴虚的人一伸舌头，舌上什么都没有。 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提醒一下，他这时候是难受的。你看结合实际吧， 结合 说怎么我这个没有舌苔正是我难受的时候。对，没有舌苔是什么？阴虚。阴是什么？阴是水。 阴是水， 你湿太重了，舌苔很厚，什么事儿也是掌握一个度，多了舌苔很厚，说你水少了，阴虚了，阴亏了，它没有舌苔， 干了，就 干了。 所以说在舌的表面也能观出来， 能观出来。我为什么说呢？没有常年没有舌苔的人在这时候比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季节气候的一个特点，秋季的气候 干燥， 一个字叫燥，也就我们常说的啊，六淫嘛，风寒暑湿燥，有它吧？ 有它。 对，什么人在这时候最难受？哎，那就是阴虚，就是阴不足这样的人，再加上季节气候的啊，姚老师刚说了干燥，这样呢它就里外夹攻。这什么叫里外夹攻？本身自身就是阴亏，再加上我们居住的活动的这个空间，这个环境，你看这个季节就是燥，所以这些人在这时候最感觉难受，口干鼻干眼干，然后也干，皮肤也干。 嗯，对 啊，干燥嘛，干燥嘛， 也就是说有干燥综合症的病人在这个季节是更严重的， 是不是？ 嗯， 这个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多带上几句，多和我们的临床紧密的结合，让大家知道自己的症状什么时候最难受，实际上你自己的病什么叫要做一个合格的患者，你自己要清楚。哦，我这时候难受，我为什么难受啊？李老师跟姚老师讲了，是吧？我本身常年没有舌苔，干咽干鼻干，再加上秋季啊，气候季节干燥，所以呢，内外啊两来自两个方面，那所以他的难受就程度就增加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这样呢，把这个临床大家为什么难受，这时候难受的厉害，我们要知道它与我们的肺啊，与这个季节气候的干燥有关系。 对，大家就了解了怎么去调理，是不是？ 问题找出来了，第二步再清清楚楚的再说，别混在一起讲。 是的。 啊，一步一步的。哦，大家明白了。这点上我们跟在讲到这个舌的时候，我们要给把与临床的 这个说到舌苔了啊， 对， 那你必须得说到这个啊，和这个秋季特别紧密结合的一些病症， 对，和这个秋季息息相关的一些病。 你又翻过来说啊，姚老师，咱们这个说了一面，再说另一面，平时啊就舌苔很厚的人，到这时候呢叫天助人也。 嗯， 明白这意思了吧？ 明白了。 就你不吃药的时候，这个自然气候对你这本身你体内的这个湿，它就有调节的作用。 就是说，大自然的环境对你这个身体的这些湿，它也起到这个燥湿的这作用。 没错呀。哦，大家知道，哎，我怎么这一年四季是这段就好受呢，那段就难受呢？我们如果这样讲，大家是不是清楚了？ 清楚了。 另外，你通过这个现象，我们找出规律，通过这规律，然后你去思索，在一年当中哪一季比较相对的舒服，哪一季病比较严重，你这样是不是慢慢就找着自己的病根了，病源了？ 对、嗯、 所以这个节目啊必须得细心的听，除了你听还不行，你必须自己去悟啊，是不是？ 你看您这结合比较好，也就是有的人说在前一阶段，就是在脾长夏阳脾的时候、嗯、感觉到困乏无力浮肿的这个病人、 嗯、 到了这个季节他就感觉到非常的好受了。 嗯，但是还告诉你一个，脾湿的人是好受了，但是呢脾气不生的人就难受了。 是的。 为什么呢？有的人到了秋季阳气下沉呢，你本身你的脾气不生啊， 嗯， 再加大气候下沉呢， 身体更难受了。 哎，脾湿的人这个季节燥对他有好，但是呢翻过来脾气不生的人你看又不好了。我们说了因这个舌苔是吧，我们说了很多内容，咱们先说说这个找点边的题儿吧，就说舌尖后人的心和肺，这个我们今天作为一个重点嘛。 好， 因为什么呢？它特别简单，而你是讲了很多，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心肺的情况呢？我们给大家今天说说一个，说说两方面非常典型的，大家一看就明白的啊，一看就知道的舌的表现吧。我们也是啊，结合临床，第一，我们先说说上焦有火，好不好？ 嗯，好。 这个上焦有火，在我们舌头尖如果发现了，这说明哦，你的心肺有火了。 那这个上焦有火的话，观舌尖，这舌尖的颜色呀？ 对，颜色是什么呢？颜色是红的。 舌尖红红的，就说明上焦有火了。 这个红啊，有点血红。 哦。 这个红啊，它还不一样，有的是暗红。 嗯。 慢慢它发生暗紫，那就是属于淤血的 症状了。 哎。 嗯， 这个舌尖是红的，我们有时候叫什么呢？中医叫舌尖赤， 嗯， 啊，赤不就是红吗？ 对， 啊，是吧？这时候就要有火了，啊，如果我们有火，那应该下火呀。出现了，你每天在观察舌头，啊，它不是一下子就红的呀，一下子就赤的， 它是一慢慢的红的。 对，或者你这个饮食太吃的太上火了。 嗯， 或者你心里遇见什么事儿一起急了， 着急了， 哎，马上就容易出现这个，那你就赶紧吃点苦的呗。 对，可以调一调。 哎，就是嘛，咱呢一边啊说现象，一边说症状，咱一边说方法， 哎，一边还告知大家一些方法 啊。那就吃苦的，说我什么是苦的呀？那就苦瓜苦啊， 苦瓜苦，苦丁茶， 哎，苦丁茶是吧？ 你在泡茶的时候放上一两根苦丁。 哎，这都行，就是吃苦的，苦的是下火，嗯，就是这样。说我这个已经出现什么呢？哎，我的舌头尖除了红，上面还有一些点儿，啊， 嗯， 红点儿，那是什么原因？ 对，给大家再讲一讲。 你是不是睡觉不好啊？啊，你是不是睡觉做梦啊？当你舌头红时要注意，啊，你不注意的时候，啊，它要继续发展。是不是？ 是， 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我们舌尖红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啊，看看你的小便，它有一个心火下移小肠啊，这个我们要注意。 那就会出现了尿频尿吃 还尿痛。 哦， 就是心火下移小肠啊，心与小肠相表里嘛，啊，恐怕这个我们一详细了，这个一档节目还说不完。 看意思还讲不完。 讲不完，这是我们说的呢，最常见的出现了上焦有火，心肺的火。如果表现如果是吧，说我这你说了半天就是心呢，没说到肺啊，实际上我们跟大家讲心肺的紧密关系，那是不是？ 就是谈到了心，同时也谈到了肺。 但是你解决的时候，从气上解决。 对，就是说肺上的这一些症状要从气上调。 哎，杨老师，你记得我们常说什么叫火？我们给大家提过这个问题吧。 气有余便是火。 如果你有余，如果你把这气，如果顺下去，不往上涌，给它散下去。 就不聚在这个心里头了，就没有活了。 对对对对，这个方法比食疗还强。 对， 这个活怎么去？就用腹式呼吸，长呼吸，气下了，气下， 气下活就下。 这个方法简单吧？非常的简单。 就是每当我们生完气之后，当然还是不生气为好。但是遇上着急的事儿，生了气怎么办呢？ 马上 做这个呼吸法，调整一下哈。 长呼吸。 是的。 这个是点到的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生活的节奏快了啊，我们很多人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所以呢长呼吸啊，我们要大力的倡导，千万要警惕。警惕什么呀？紧张综合症。而且这种现象这种症状发展的非常之速，特别在我们一些年轻朋友身上。提醒大家，但是年轻朋友没有时间顾上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大家作为他们的是吧父母长辈啊，有机会跟他们讲一讲。这点我们可以说了啊，说的是有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个紧张啊，一紧张绷着弦绷着，它就影响了人正常的功能， 把这个人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都给搅乱了， 搅乱了，很乱了，最后呢降低了。这是说的一个症状，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再说一个最常见的最普通的，没有舌头尖，舌头尖见的什么呢？是牙印， 就是舌尖有齿痕，这个是和气就应该有关系， 有关系了。同居上焦嘛，颜色血是红的，你见着舌尖非常的红，那就是心火盛了，特别明显。那么心火盛了，就是说这个血，这血不是拿气带上来的吗？是不 是？ 是啊，还是有肺的这个气。我们说说这个没有舌尖，舌尖呢是齿痕和牙印的，这在临床是不是也多见？ 也比较多见。 特别是最近谈到一些什么脑萎缩啊、脑痴呆呀 啊这些，凡是我们舌尖出现齿痕的、牙印的，这说明气。出现牙印就是气， 就是气不足了， 气不足了， 气虚了。 气虚以后呢会影响到血，因为呢血的循环 就靠气的这个 带动。气亏了它带动什么呀？ 它就带动不了血正常的运行了。 是的说明舌尖上出现齿痕，那就是肺气不足，心气不足。这样会影响到血，气影响到血上不来。那么你大脑、你的头部一些脑细胞得不到长期的正常的充足的血氧供给，是不是它慢慢就成萎缩了？ 是的。 你看看，我们只是说痴呆也好，脑萎缩也好，其中的一个原因。其实其他还有很多原因。 是的，只是讲咱们讲到这个，谈到这个秋季养肺的时候，谈一谈这个肺与心之间的关系。 没错。 咱们联想到这脑萎缩，其中的一种也是由这个气血不足引起来的。 这一点上我们要展开这个要说很长的内容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内容但是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 如果大家听不够，咱们下档节目再接着说。好不好？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生死较量，李克农如何制破吴文凤的潜伏电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原来敌人打算再次对毛泽东实施暗杀，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动手，如果破不了案，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当即把这件事儿交给了负责全国反特的情报部长李克农。李克农立即成立了侦查小组，与时任公安局长杨奇清领导这次事件的侦破工作。摆在李克农面前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找到潜伏在北京的神秘电台，抓获特务头子。 在李克农布置下，侦查员安装了四台测向机和三部搜索机，展开24小时全天候的监控。案件很快就有了进展，在天津，侦查员查到近期有两笔来自香港进入天津转到北京的大额汇款，汇款的收款地址都是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七号沈宅，收款人是季爱林。这笔钱为什么不直接寄到北京，而要到天津兜个圈儿再转到北京来呢？这个户头十分可疑，侦查员连夜返回北京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李克农在代号为动四动九的电台上截获了几封电报，他和侦查员仔细分析了这些电报以后，发现这些电报中都多次提到了同一个人，一个神秘的姓纪的人。电报是这样说的：第二批借机之款港币1500元，仍以王光霞名义汇纪小姐转收。这个神秘的纪小姐会不会就是侦查员在天津查到的神秘汇款的收款人纪爱林呢？李克农领导的侦查小组决定以这个纪小姐作为破案的突破口。 经查，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七号沈宅的主人叫沈德前，是个商人，在周口店中华摇业公司担任总经理，全家有7口人，妻子纪志梅35岁，妻子的妹妹叫纪彩楠29岁，没有工作。纪志梅的母亲纪赵氏还有3个孩子，这家里有3个姓纪的女人，却没有叫纪爱林的。 侦查人员分析，这个纪爱林可能是个假名字，那么这3个姓纪的女人到底哪个才是纪爱林呢？李克农领导的侦查小组分析，这3个姓纪的女人，第一个沈德前的妻子纪志梅已经35岁了，是3个孩子的妈妈，不能称其为纪小姐。况且她还有3个孩子的拖累，不但可能奔波取款，而纪志梅的母亲纪赵氏年龄太大，也不像所说的纪小姐。在对纪彩楠的调查中，调查小组发现此人身份不明，这个人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取款的纪爱林，纪小姐。 在确定了纪彩楠可能就是纪爱林的嫌疑后，李克农立即要求侦查员对纪宅的这个女人展开全面的监视和跟踪。 这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就是纪彩楠，可奇怪的是她赋闲在家没有收入，如何维持如此阔绰的生活呢？侦查小组立即对她做了全面调查，查出她还有个哥哥和弟。据纪彩楠说，他哥哥去了台湾，弟弟已经死了，名叫纪兆祥。侦查员听到这个情况，立刻上报给李克农。当他听到纪兆祥这个名字时，心里咯噔一下，原来在前不久他们就截获了一个秘密电台。通过抓获的特务供述，特务头子毛人凤曾经在北平留下了一台秘密电台，而掌握这部电台的人就是纪兆祥。 纪兆祥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北平绥靖总队当过上尉报务组长，他兼发电报、收电报、密写通信、投毒暗杀、焚烧等各种技术都集于一身，是全能的情报员。可是他